全国计划工作者积极分子会议9月5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会议分析并总结一向贯彻朝鲜劳动党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政策方面成就、经验和教训后，讨论了在贯彻党的七大所提出的经济全国建设战略路线和执行当前的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方面提高经济指导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的作用，来把计划工作推向新的更高阶段的任务和途径。参加会议的有朴丰柱同志等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各省中央机关、各道市郡机关、工矿企业和农场的负责干部、全国计划部门模范工作者、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吴秀勇同志传达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主体105年2016年9月3号发表的历史性著作。改进并加强计划工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强国建设迫切的要求。这部著作是在根据现实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来推动经济强国建设，并提高经济指导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的责任和作用，为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带来新的革命转变等方面要坚持落实的纲领性指针。会上，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总理朴丰柱同志做报告后，一些人做了发言。